第210集，唯一心安。 和亲王嗓中干哑， 臣请罪。 是该请罪，王太尉此番举动一出，朕再怎么招你，就趁得朕好像特小心眼似的。你虽然莽撞愚笨了些，但大事上至少还分得清。朕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你乖乖在和亲王府圈禁致死，要么你去到北疆，做一个人人都不愿意做的，永远驻守在北地的护军。朕不会给你兵权，你要永远屈居在总兵之下，在那里生老病死。无朕的诏书，你不得入京。 臣想为圣上和大亨出最后一份力。 那你就去把香给借了。 宫侍们引着和亲王出了殿门，殿中终于没了其他人。顾元白坐在椅子上半晌，才觉得自己应该找点事情做。他随便抽出一本桌上摆着的奏折，提笔蘸墨，但奏折上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，手里的笔一撇一捺也写不出来。婉太妃逝世的这件事给顾元白带来的打击并非毁灭心神那般大，但也绝非小。他早已做好婉太妃逝世的准备，婉太妃甚至比御医口中所说的年限要多活了大半年。但等这一日真正来临时，事了之后还是觉得有些孤寂。在知晓婉太妃是被人陷害之后，顾元白几乎怒火攻心，查出源头是和亲王府上的门客之后，顾元白差点连和亲王都要恨上了。但恨意是一种很费心神的东西，顾元白很快就冷静了下来，理智时时占了上风，但偶尔也会想起婉太妃，想起她已逝去，偶尔也会陷入一片空茫的处境，会反复谴责自己为何没有更早发现不对。 若是发现了，婉太妃是否能多活一段时间？ 圣上， 朕有些没精神， 多休息几日。御医说你不能太过劳累。 婉太妃的官就何时能到京城？ 婉太妃出了行宫后，便在路上遇上了一对从京城回河北的僧人。那对僧人为婉太妃念了三日的经，也跟着一路又往京城前来。按照脚程，应当明后两日就该到了。 僧人善心。婉太妃生前也同先帝一般，喜欢烧香礼佛。这对僧人与太妃有缘，待到了之后，你等将他们好好安置一番。太妃入灵宫那日，请他们同城堡寺的僧人一同诵经。 小的记住了。 顾元白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没做，他拿起笔的时候大脑空白，放下笔之后却觉得不妥。 研墨，朕给西夏皇帝去一封信。 圣上要写什么样的信？ 孔义林正巧通禀入宫，进来后刚好也听到了圣上的话，好奇道： 臣也有此疑问。 西夏二皇子给朕送了这么大一份礼，朕怎么也得礼尚往来。既然你来了，那便由你来写吧。 是。 孔义林拱手应是，田福生派人给他搬来椅子和案牍，笔墨纸砚俱全。孔义林拿笔问道： 圣上，臣该如何写？ 夸他，往死里去夸李昂义，再将西夏所赔之物加上三成的去夸赞，务必要让西夏的皇帝认为，若是李昂义登不上皇位，朕就会对其不满。 孔义林脑筋转得极快，没忍住笑了起来。 臣知晓了。 他蘸了蘸墨， 沉思一会儿，便笔下飞舞，行云流水地写了起来。顾元白看着他动作，叹了一口气道： 孔君，你与米大人的姻亲怕是要晚上三个月了。 臣不急，米大人也不急。 晚太妃轰了的讣告一旦发出，凡诰命者皆要入朝随班守制一个月，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席音乐，停驾取官100日。孔一林与米大人家的女儿结亲一事也必然要停下，不只是他们，庶民之家同样3月之内不可嫁娶。顾元白精神有些疲乏，他起身道： 你且写着，朕去休息一番。 是。 孔一林应了一声，恭送圣上离开。寝宫之中，顾元白坐在床边，宫侍都退了出去，独留薛远在内。薛远正拖着圣上的鞋袜，顾元白从上往下的看他，细细看他的容颜。醒过来至今，顾元白还未曾有空去这般仔细的看他。薛远以往狼狈的时候都怕顾元白看他，可他这几日狼狈虽狼狈，却紧盯着顾元白不放，连给自己刮胡子的时间都觉得是浪费。胡子拉碴，唇上干燥的起皮。顾元白忽然伸出手掰开薛远的嘴唇一看，果不其然，里头撩了几个快要烂了的火泡。薛远手上动作停了，抬头看着顾元白。顾元白捏了把他的脸： 你昨日梦中惊醒了2次，每次醒来都要跑到朕的身边抱一抱朕，捏一捏朕的手，这就罢了，你还非要在耳边低声叫我好几遍，直到我迷迷糊糊地应了几声，你才肯满足离开。 这便是顾元白觉得自己把薛远吓出阴影的最大理由了。顾元白本以为自己才是睡得不安稳的那一个，但身子不争气，他心中再压抑再难受，一天还是得睡5-6个时辰以上，越不舒服睡的时间越是长。反倒是薛远，他才是那个不断在夜中惊醒的人。只要不看到顾元白，或是顾元白长久没发出声音，薛远便会生起恐慌，会不由自主地想顾元白是否还活着。死一个人是多么干脆的事，但在顾元白的身上，这彻底成了折磨人的事情。薛远想堵顾元白的黄泉路，但怎么堵？如果顾元白是在他夜晚入睡时死去的，这该怎么办？身体记住了这种深入骨髓的不安，一旦1-2个时辰没有看到顾元白，薛远的本能就会催使他醒来，然后去小心翼翼地探一探顾元白的鼻息。圣上只以为薛远一夜会惊醒2次，其实不然，薛远一夜会醒来睡去数次，他看着顾元白，去看他胸膛的起伏，脉搏的跳动，有时候小皇帝的呼吸太浅，他过于害怕，才忍不住低声叫起顾元白，听顾元白滴滴软软地应上一声，这是一夜之中唯一心安的2次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